缘，命运之错，不怕旅途多坎坷。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，错了我也不悔过。人生本来苦恼已多，再多一次又如何？若没有分别痛苦时刻，你就不会珍惜我。千山万水脚下过，一缕青丝挣不脱。纵然此时候情如火，心里话儿向谁说？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，只要你也想念我。我不怕旅途孤单寂寞，只要你也想念我。不怨命运之错，不怕旅途多坎坷。向着那梦中的地方去，错了我也不悔。 从来没有想到你会离去，在这寒冷的夜里， 不敢回头看你，不敢再犹豫，只在心里说声对不起。 你走后的天空开始下起雨，那是我的心在哭泣。 不要怨我无情，怨我无意，我不能再勉强自己。爱一声叹息，爱一声泪滴， 痛在我心里，为何不能在一起？ 爱一声叹息，爱一声回忆， 你的心我懂，永远不会忘记你。 爱一声叹息，爱一声泪滴， 痛在我心里，为何不能在一起？ 爱一声叹息，爱一声回忆， 你的心我懂，永远不会忘记你。 爱一声叹息，爱一声泪滴， 痛在我心里，为何不能在一起？ 爱一声叹息， 爱买不到姐的自由，你牛什么牛？你牛 深深